心底，幻象似的爱情埋藏我心深处，叫我每一个晚上也可抱拥着你。

说些什么，哦哦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哦哦耶耶，一天见不到你来，就好像身边少了什么，哦哦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你可知道我在爱。什么？哦哦，爱你在心口难开。说些什么，哦哦哦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哦哦耶耶，一天见不到你来，就好像身边少了什么，哦哦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你可知道我在爱你。写什么？哦哦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我想你在心口难开，我爱你在心口难开，我爱你在心口难开。 岁月的河，对你一 割舍。我是爱着你，深深爱着你，一首属于我俩的歌。迎着风，迎向远方的天空，路上也有艰难，也有那经过都走的从容。因为你是我生命中的所有，将我的心放在你手中，陪你到永久。迎着风，迎向远方的天空，路上也有艰难，也有那结果都走的从容。生命有了你，我已经不奢求，将我的心放在你手中， 夏天，你就问我爱会不会